尤其是放开二胎之后， 对 幼儿园的这个需求啊， 对， 尤其家长重视早教了，越来越重视了。像我们英国的这个早教，在全球来说应该也都是很先进的一些。 对，没错。所以我们是本科的话有早教这个专业，同学如果想申请的话呢，那他在高中毕业之后，他就可以申请了。尤其是他在高三的均分，高三的他这个成绩均分85分以上，就可以直接入读我们的大一，就不需要再读专读预科了这样的。因为通常英国的话他是这样，我们国内的高中毕业之后呢需要读一年预科才可以衔接英国的大一的这样的，但是我们如果高三的成绩85分以上，我们就可以直接读大一了。然后同样也可以是开放给我们的这种其他的专业。然后除此之外，除了我们这个教育早教，我们还有建筑学，建筑学在当地非常有名，这几个专业都是英国排前十几名的专业。 建筑， 对，建筑 早教， 对，早教。除此之外还有艺术设计。但艺术设计呢需要学生提供作品了。 就是绘画作品或者是。 对对，其实我们的艺术设计的专业其实很多的，包括我们的我们中国同学申的比较多的室内设计这样的，然后平面设计。很多，这是相就是比较热门的课程这样的。政府它最新2018年有一个教学卓越框架叫 TEF。这个其实它是评估这个英国高校的一个教学水平啊这样的一个官方的一个指标的。那我们新英格兰大学呢在这个英国政府的2018年教学卓越框架中获得的是金奖的一个评级，它分金银铜。还有另外一个英国呢也比较推崇的一个是学生满意度。之前的这种呢真正是我们听我们学生的声音的话呢，其实英国叫 NSS 这个学生满意度。那新英格兰大学呢，我们是在全英的话是前十的，我们其实是第七位的学生对我们的一个满意度，其实包括硬件设施，然后包括这个师生的配比，然后给学生提供哪些服务，然后包括就业服务这些的。所以我们它也是按照一些专业来评的，所以我们在建筑啊、英语、环境，然后等16个这种学科里面，都是达到了100%的。 其实我觉得 100%的满意度， 学生的评价、 这个、 可能是 最重要的， 对，最重要的。 其实我们也很希望和中国的大学有进一步的合作。目前的话我们比较合作的学校有人民大学，然后北京外国语大学。我们也期待呢就是和我们更多的大学有一个合作，比如说我们的学生的一个互换，我们教师的一个培训，这些包括我们的课程的一个合作，我们都很欢迎。 就是交换学生， 对， 然后这个老师之间的互动， 对对， 还有课程上的一些交流， 课程的互动， 有这个感兴趣的学校， 对，也可以联系我们， 也可以联系我们， 对， 做进一步的这个合作。我觉得对于不管是对于我们学校来讲，还是对于国内的其他大学来说， 对， 真的是互惠共赢的一个， 对，没错，是一个双赢的，这是我们的教育上的一个交流。 我想随着咱们这种包括咱们学校在中国的这个知名度和大家对我们学校的了解越来越多， 对 这方面的合作 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对，越来越多。 我们也非常欢迎这方面的合作。 对，对于我们中国和英国，我们两方面的学校都是一个好， 对，对，没错， 很好的一个平台。 没错，对， 好。刚才我们这个介绍，可能对于西英格兰大学，这个英国的第六大的一个学校， 综合性的一个大学， 对对 对， 整体上应该是对于我们特别要关注的一些点哈，给到了大家。如果大家还有意向来申请大学，或者是说找我们学校进行合作的话， 对对，可以联系中国办公室 啊，联系我们的西英格兰大学的中国办公室。 对，中国办公室 可以找到新月， 对，可以找到我。对， 好，新月，你的联系方式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 好的，好的，我可以留下我的微信吧。我的微信的话呢是西英格兰大学的缩写 UWEBR。就是我的名字 Brenda B-R-E-N-D-A。 对， 您再说一遍 U-W-E B-R-E-N-D-A。 这 是我的微信， 微信号， 对，这是我的微信号。大家可以加我，可以留一下我的手机号，这样的话可以直接联系到我本人。我的手机号是150-1067-1288。